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二章，银器和蛋白石第四十集。 邓布利多去了哪儿？他在做什么？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，哈利只见过校长两次。邓布利多很少在吃饭的时候露面。看来赫敏认为校长一次离开好几天的说法是对的。难道邓布利多忘记了他应该给哈利单独上课吗？邓布利多说过，那些课最终跟那个预言有关。哈利曾经觉得很受鼓舞，心里很踏实。现在却有点被遗弃的感觉。十月中旬，他们第一次去霍格莫德村。由于学校周围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密，哈利本来以为不会允许他们去霍格莫德村了。现在知道还是要去，他心里很高兴。离开城堡散散心，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也是愉快的。去霍格莫德村的那天早晨，外面风雨交加，哈利醒得很早，翻看着那本高级魔药制作，消磨早饭前的时间。平常他是不躺在床上看课本的。罗恩说的对，除了赫敏，这种行为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不雅观，但赫敏那么做只是显得有些怪异而已。不过哈利觉得混血王子的那本高级魔药制作几乎不能算作课本。哈利越仔细研读那本书，越觉得里面内容丰富，不仅有容易操作的提示和快捷方法，正是这些让哈利赢得了斯拉格霍恩的热烈称赞。而且书的空白处还胡乱记着许多很有创意的小恶咒和小魔法。从那些涂涂改改的笔记看，哈利断定这些都是王子自己发明的。哈利已经尝试过王子发明的几个咒语，有一个恶咒是让人的指甲蹭蹭的疯长。他在走廊上拿克拉布做了试验，效果有趣极了。还有一个咒语是把人的舌头粘在上颚上，他在阿格斯菲尔奇身上用了两次，赢得了大家的热烈喝彩，而菲尔奇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。最有用的要数闭耳色听咒了，这个咒语能让周围每个人的耳朵里充满一种无法辨别的嗡嗡声，这样在课堂上就能随心所欲地聊天，不怕被别人听见了。唯一觉得这些魔法不好玩的是赫敏，他始终板着脸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如果哈利对近旁的什么人施了闭耳色听咒，他就干脆一句话也不说。哈利坐在床上，把课本侧过来，仔细研读那潦草的笔记写出的一个咒语。王子似乎在这个咒语上费了不少脑筋，经过无数次的涂涂改改，最后在那一页的角落上急急哀哀地写了这么几个字：倒挂金钟，无声。狂风裹着雨夹雪，无情地打在窗户上，纳威很响地打着呼噜。哈利盯着括号里的那两个字，无声，肯定是指无声咒。哈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练成这个特殊的咒语，他对于无声咒仍然不能得心应手。斯内普在黑魔法防御术课上动不动拿这件事说三道四。其实王子交给哈利的东西比斯内普多得多。哈利用魔杖随便指着一个地方，轻轻往上一挥，脑子里默念倒挂金钟。一道强光闪过，房子里乱成一团，罗恩发出一声惨叫，把大家都惊醒了。哈利惊慌地扔掉了高级魔药制作，罗恩头朝下悬在空中，似有一只无形的钩子勾住他的脚脖子，把他倒挂了起来。 对不起， 哈利喊道。迪安和西莫放声大笑，纳威刚才摔到了地上，现在正慢慢地爬起来。 等等，我这就把你放下来。 他摸到那本魔药书，慌乱地翻找刚才那一页，最后总算找到了。他在那个咒语下面辨认出挤成一团的几个字。哈利暗自祈祷这就是破解咒，然后集中意念在脑子里念 心中落地。 又是一道强光闪过，罗恩掉在床上摔成一堆。 对不起， 哈利又轻声说了一遍。 迪安和西莫还在那里放声大笑。 我希望你明天还是上闹钟吧， 罗恩声音闷闷地说。他们穿好衣服，在身上鼓鼓囊囊地套了几件维斯莱夫人织的毛衣，拿上了斗篷、围巾和手套。罗恩已经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劲儿来，认为哈利的新咒语非常好玩。实际上，他觉得这个咒语太好玩了。他们刚坐下来吃早饭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讲给赫敏听。 然后又闪过一道亮光，我就掉回到床上了。 罗恩笑嘻嘻地说，一边动手给自己拿香肠。赫敏听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他板着冷冰冰的脸，不满地转向哈利。 或许这个咒语又是你那本魔药书里的吧， 他问。哈利朝他皱起眉头。 你总是一下子就得出最坏的结论是吗？ 到底是不是？ 好吧，没错，是又怎么样？ 你竟然决定拿一个手写的陌生咒语来做试验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 手写的又怎么样？ 哈利说，故意避重就轻，不回答其他问题。 因为这可能是魔法部禁止使用的， 赫敏说。 而且 他看到哈利和罗恩翻了翻眼珠，便又说道， 因为我开始觉得这个叫王子的家伙有点不可靠。 哈利和罗恩同时喊他住口。 那是闹着玩的， 罗恩把一瓶番茄酱倒过来浇在他的香肠上说道。 只是闹着玩，赫敏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勾住脚脖子把人倒挂起来， 赫敏问。 谁会花时间和精力编出这样的咒语呢？ 弗雷德和乔治， 罗恩耸了耸肩膀说， 他们就爱搞这类玩意儿。还有 我爸爸， 哈利说，他是刚刚想起来的。 什么？ 什么？ 罗恩和赫敏同时说道。 我爸爸使用过那个咒语， 哈利说。 我，卢平告诉我的。 最后这句不是实话，实际上，哈利是亲眼看见他父亲给斯内普施了这个魔法，但他一直没有把他在冥想盆里的那段经历告诉卢恩和赫敏。眼下他突然想起一种很奇妙的可能性，混血王子会不会就是…… 或许你爸爸使用过他，哈利， 赫敏说。 但使用过他的不止你爸爸一个人，我们看见过一大堆人都在使用他，也许你已经忘记了，把人悬在半空，让他们昏昏沉沉无能为力地在半空漂浮。 哈利呆呆地望着他，他也想起了食死徒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的所作所为，不由得心往下一沉。罗恩出来给他解了围。 那是两码事， 他坚定地说， 他们是在滥用这个魔法，哈利和他爸爸只是闹着玩。赫敏，你不喜欢王子， 他严肃地用香肠指着赫敏说道， 是因为他的魔药课学得比你好。 跟那个没有半点关系， 赫敏说，面颊一下子变得通红。 我只是认为还不了解一种魔法是做什么用的就随便拿来使用，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还有别再一口一个王子，就好像那是他的头衔似的，我敢说那只是一个愚蠢的外号，而且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个正经人。 我不知道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印象， 哈利激动地说， 如果他未来要成为食死徒，就不会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混血的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想起他父亲是纯血统的，但他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赶走，留待以后再去考虑。 食死徒不可能都是纯血统的，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纯血统的巫师了， 赫敏固执地说。 我猜想他们大多数都是混血，去假装自己是纯血统，他们仇恨的只是麻瓜出身的人，他们肯定很愿意让你和罗恩入伙。 他们休想让我成为食死徒， 罗恩气愤地说，朝赫敏挥舞手里的叉子，结果叉子上的一小片香肠飞了出去，砸在厄尼·麦克米兰的脑袋上。 我们全家都背叛了自己的血统，在食死徒看来这跟麻瓜出身一样糟糕。 他们倒是很愿意要我， 哈利讥讽地说， 要不是他们总想干掉我，说不定我跟他们还会成为铁哥们呢。 罗恩笑了起来，就连赫敏也勉强露出了笑容。这时金妮出现，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。 喂，哈利，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 是一卷羊皮纸，上面是那种熟悉的细细长长歪向一边的字体，写着哈利的名字。 谢谢你吉尼，邓布利多又要给我上课了。 哈利又对罗恩和赫敏说，一边展开羊皮纸，飞快地扫了一遍上面的内容。 星期一晚上， 他觉得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。 你跟我们一起去霍格莫德吗吉尼？ 他问。 我和迪安一起去，也许会在那儿见到你们。 他说完便朝他们挥挥手走了。菲尔奇和往常一样站在项目大门口，一个个核对获准去霍格莫德村的同学的名字。这个时间比以往更漫长，因为菲尔奇用他的探秘器在每个人身上反复地测来测去。 就算我们把黑魔法物品偷带出去又有什么关系？ 罗恩忐忑不安地盯着那根细细长长的探秘器问道。 你恐怕应该检查我们带进来的东西吧。 他出言不逊，结果被探秘器额外多戳了几下。当他们走到外面的狂风和雨雪中时，他还疼得龇牙咧嘴呢。